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41章，拒绝。 第二天早上考的是英语，袁子峰做的挺认真的，会做的全都把答案都给填上去了。自己估摸了一下分数，应该能上140。考完后，林天宇看上去恹恹的，显然这次分数又会不尽如人意。袁子峰在自己座位上刚刚坐下，桌子边缘突然多了一瓶运动饮料。他抬起头看了一眼，对上林天宇有些局促的视线，挑了挑眉。 袁子峰同学，可以麻烦你帮我补习一下英语吗？其他的科目我都可以帮你补习起来。 袁子峰收回视线，懒懒散散地往桌子上一倒。没空。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冷漠，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按照常态来说，一般出现这种状况，略有些孤高性格的林天宇就不会再问下去了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竟然继续开口道。 或者你有什么别的需求可以提，如果能做到的我都能去做。 哼，是吗？ 细料东的声音钻入耳中。袁子峰趴在桌子上，眉头轻轻皱着，心里莫名其妙地升起了一股不耐烦。 你不是挺傲的吗？挺会打的吗？还让老子写了份检讨来着，要不你也尝尝写检讨的滋味。 你 行了。袁子峰终于抬起头来，扫了谢廖东一眼，警告似的开口道，我没时间替你补习，我自己也不需要成绩上升，帮不了你。林天宇嘴唇翕动，明显还想要继续多说什么，可三人的动静已经闹得班上有不少人看过来了。林天宇性格一贯是骄傲的，刚刚已经是拉下面子了，此刻更不可能当着全班人的面继续把自己的面子踩在脚底下了，于是垂下眼，没再多说什么，坐回了自己的位置。袁子峰将运动饮料推回了林天宇的桌子。谢廖东用手肘怼了一下袁子峰。 阿大，今儿晚上聚餐。 什么？ 哎，今天是苗元湖的生日，你忘了？他还没和你分手之前就说要请大家去吃饭唱 K 了，合着你忘得这么彻底啊？ 他没请我。比起出去浪，他更想在家里待着看李琴书跑步。李琴书是一个很少出汗的人，但跑步跑久了是会出汗的，他的鼻尖和额头总是蒙上一层薄薄的汗，白皙的面容上渗透出几分粉来，看上去格外的可人，宛如是待人采撷的成熟果子。袁子峰在一旁看着就能看一整天。 屁，没请你，昨晚上在我们的群里不是说了让你也一起吗？ 你把他拉进群了？群里就班上的胡闹区，虽然袁子峰不怎么在里边说话，但偶尔会看上去。苗阳湖被谢廖东拉进来，无异于羊入虎口啊，估计他是这儿唯一的姑娘，而且苗阳湖还不是他们班的。 哎呀，他们都觉得挺开心的，你拉着个脸干嘛呀？ 袁子峰不说话了，谢廖东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哎，反正你晚上记得来啊。 啊。袁子峰硬是应下了，但晚上没打算去。谢廖东在那儿叽里呱啦地说着晚上要给苗阳湖送什么礼物，整个人兴奋得不行，一点也没有情场老手的样子。袁子峰听多了之后，总算是察觉出一点不对劲儿来，步伐猛地顿住了。你喜欢苗阳湖？谢廖东表情一僵，但是没有否认。挺好。 老大，你…… 谢廖东不太自在地挠挠自己的后脑勺。 哎，你不介意吧？ 我介意什么呀？谢廖东顿时有了一种一口老血梗在胸口的感觉。天知道这段时间他一直都在纠结犹豫要不要告诉袁子峰，怕对方觉得自己抢了他的女人，却万万没想到袁子峰居然是这样的态度，合着自己都白纠结了。谢老东飞快地摇了摇头， 没什么。 哎，我和他没什么，当初我们俩什么情况你也知道。谢廖东的确知道，没有比他知道的更清楚的了。苗元湖喜欢袁子峰好几年了，一直都是明恋，但袁子峰一直都没同意过。他能和袁子峰在一起，还是谢廖东使了一把劲儿，满足了女神的愿望。结果两人在一起之后，也依然什么都没发生，反而谢廖东把自己郁闷得够呛。后来知道两人分了，他也不再暗恋了，明目张胆地背着袁子峰开始追苗阳湖。这段时间袁子峰满门心思都挂在李琴书的身上，哪有时间关注对他来说并不重要的苗阳湖呢？谢廖东又怼了怼袁子峰。 哎，老大，你晚上真得去，给我壮胆儿。这可是我的终生大事。 你认真呢？ 废话，我不认真我能把你也给拉去吗？你见过我几个女朋友啊？ 还真没见过。谢廖东从来没主动带女生和袁子峰见过面，一般都是偶然遇到的，苗阳湖真的是第一个。他一下就动摇了，犹豫一瞬之后无奈地点点头。 知道了，我会来的。 谢廖东攥紧拳头打了打他的胸口。 嘿，谢了啊兄弟。 晚上考完最后一科，袁子峰先回了趟家跟李琴书说了声，才准备了一下，换了件比较休闲的衣服出门。苗元湖订的包厢就在学校附近一家比较高档的中式餐厅里，门口甚至还挂了个牌子，写着恭喜小女苗元湖年满18岁，这架势搞得还挺足的，估计也是他爹弄的。袁子峰知道苗元湖的家境不错，不过看到这架势，袁子峰反倒不太乐意进去了。犹豫了一下，他给谢廖东发了条短信，表示自己晚上唱 K 再过来，然后随便找了家面馆，点了碗清汤面。吃完后，袁子峰打开手机看了会儿李琴书的朋友圈，这才发现对方在不久之前刚更新了一条朋友圈。他煮了一碗清汤面，清汤寡水的，跟袁子峰刚刚吃的那碗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袁子峰想了想，拍了张自己吃的面发给李琴书。袁子峰已经打完好几局游戏了，李琴书都没有回复他，他不由得有些慌了。按常理来说，李琴书只要看到消息都会回的，他极少出现不回消息的情况，除非是出什么事儿了。袁子峰心里一动，二话不说，直接给李琴书打了电话过去。不曾想，这个电话却很快被接起来了。 怎么了？ 虽说声音仍有些沙哑，但听上去精气神已经好了不少了。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啊，怎么了？你从谁那里听说我出事了？ 那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啊？袁子峰脱口而出，话语中带着点质问的意思。李琴书那边顿了一瞬，才略显无奈地笑了笑。 子峰，我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在看手机的，平时我也有工作很忙的时候，没有看到你的消息当然很正常啊。 哦，袁子峰这次感觉到一阵心虚，主要是之前几乎每次他有事找李琴书，对方都会秒回他，久而久之他就被养成这习惯了。那没事了。那什么，袁子峰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，连忙多说两句弥补一下。那个，你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我给你带回来。 不用了，好好玩。 袁子峰竟然很不舍得挂断这个电话，但李琴说要挂电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，他还是按下了挂断。听着话筒里嘟嘟嘟的忙音，李琴书松了口气，他将手机放在一旁，手机上并无未读消息。事实上他早就已经看到那条消息了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所以干脆不回。只是他没想到袁子峰居然还打了电话过来，特地询问他为什么不回。李琴书并不是傻子，他自然看得懂眼下的情况。袁子峰明显不是拿他当长辈对待的，而是生出了些其他的情愫。李琴书第一次意识到的时候，当真是吓得要死啊，毕竟这是自己前男友的外甥，而且才刚满18岁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诱拐未成年呢。别的不说，两人的关系也够尴尬的。李雨锦那一日更是直接怀疑他和袁子峰的关系，李琴书心里怎么可能不生气，毕竟他是真心拿袁子峰当小辈对待的。李琴书知道自己肯定不能再和袁子峰单独相处下去，但是怎么把这事儿跟袁子峰提一提也是个问题。有的时候他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拒绝，所以只好暂时先逃避吧。李琴书将洗衣机里的衣服全都取出来一晾好了，站在阳台上看了会儿和袁子峰的聊天记录。其实他的表现一直都挺正常的，袁子峰那边也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的。 这孩子到底什么时候突然…… 李琴书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